我回嚟問乾坤第二節啦，就有周顯亮問阿蕭生一個經濟學嘅上面嘅問題。就前一日咧，我睇到阿吳思潘講啊，佢話而家即係要救美國嘅經濟咧，首先要救呢個樓市。咁當然即係大家如果用一個即係診症嘅比喻咧，就係你要摸到個病源，你先可以諗到一個醫個病人嘅方法。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嗰啲地方嘅人，譬如美國咁樣，啲人係揾唔到工作或者啲工資下降，咁點供樓咧？咁會唔會如果從呢個睇法就話，首先要解決咗個就業問題，先解決樓市嘅問題？而就業問題之前又話，如果個市面上嗰個經濟收縮嘅話，咁啲人嘅就業好自然又會冇工作噶嘛？咁其實嗰個病源喺邊度？而家美國嘅經濟或者全球經濟？ 咁樣樣，即係呢一個首先答你個問題就係、是、第一就係話，所謂嘅失業高就係6%，咁啊即係話有94%嘅人依然係有嘢做嘅。咁樣喺呢個情形之下咧，即係嗰個所謂嘅經濟不景係乜嘢咧？經濟不景咧？呢、這個國有事也，民有事也，美國有咩分別咧？即係同一年前係冇分別。咁點解會爭咗咁遠咧？係兩樣嘢嘅分別嚟嘅啫，嚟去就係、是、個 liquidity 嗰個資金流通性。個銀行係即係嗰啲人嗰個銀行借唔到，唔肯借錢出去 counterparty， 其實係二手市場借唔到錢。即係咧，銀行以前咧將嗰啲窿咧就打咗包，就賣去二手市場度證券化咗之後，而家呢個市場係佔咗整體窿 market 嘅40% 係 collapse 咗。而家咧係要 revive 呢一個 market， 然後咧嗰個 liquidity 先至喺度。第二嘅就更加虛無縹緲，係完全係信心嘅問題。嗰一刻嗰啲人有恢復翻有信心，有 liquidity 咧，呢個 recession 咧就消失㗎啦。其實就係。 後者阿蕭生都喺節目度不斷強調過啦，但近期你都知道咧，奧巴馬曾經有一個構思，就係所謂個 bad bank， 即係將所有而家喺美國嘅銀行嘅壞帳撥落一間銀行度，就令其他銀行即係得以重生。其實你覺得呢條橋掂唔掂？ 唔係嗰個 Gainer 所講嘅嘢，佢哋話 Gainer 嘅嘢驚 Gainer 嘅嘢做唔到，因為你五個月前阿 Porson 就係咁講，五個月後你又咁講，而係冇似乎冇確實嘅辦法可以講可以做到出嚟。佢嘅四大措施其實係絕對係 cover 曬所有嘅 angle 去救呢個市。第一，做 stress test， 邊間金融機構唔掂嘅就注資，再注資落啲金融機構度。第二，買走你啲壞資產。第三，用10,000億去掟落呢個證券化市場嗰度，去revive 呢啲咁樣嘅窿。第四，制止 foreclosure， 擔保人買樓，係咪所有 angle 都 cover 曬？原理上，但係咧啲人咧就兜緊，尤其是嚴重兜緊。第二點，即係買壞資產嘅，你係點樣作價咧？即係咁樣樣。 你 mark to market 嗰個已經係一個問題咯。 嚇！即係嗰個，因為嗰啲銀行又唔肯買嘛，因為你要 write off 好多，啲銀行咪又要蝕好多咯，即係咁樣樣。即係呢一個，如果你係政府係借錢俾私人公司去買，這個其實 Porson 好多幾個月前已經講過，結果做唔掂，因為你借幾多成咧咁樣樣 ，non recourse 嘅，即係話借完如果瓜咗就算數啦。咁你政府係咪借90%俾佢咧？咁拎10% 出嚟搏，嗰啲人梗會搏嘅。但你又會俾政治嘈、政客嘈啊嘛。咁即係政府會唔見好多錢，係咪咁啊？如果一跌低個90%嗰刻就係、是，如果你話借70%，咁啊冇人做咯，即係咁樣。 根據經驗咧，就通常呢啲咁嘅狀況之下咧，買嗰個都唔使蝕嘅，即係嗰個投資經驗就係政府賣乜，你同佢哋支持佢，佢一定諗辦法整都整到你唔使蝕嘅。 係，咁就係啲人驚，而家啲人係驚呢啲咁嘅政治問題會搞到又搞多幾個月，原來你都唔能夠真係採取到行動，唔能夠真係採取到行動嘅時候，美國嘅金融機構就唔能夠恢復健康。第二市場唔能夠 revive， 而家根本係嗰個道指係將近跌翻去低點，個主要原因就因為覺得個病況係即係好唔翻啊！即係其實係即係唔能夠正常操作，即係等於係心律不整啊！即係咁嘅情況之下，根本就係、 是。咁我哋睇到而家道指都低過係7,600啦。 嚇！ 但係問題就頭先我自己所講，我即係提出個問題就話：喂，千頭萬水咁多個火頭。其實你就冇可能，即係以個美國嘅資源都唔可能撲滅曬。我哋可唔可以揾到一個源頭出嚟，搞咗呢嚿嘢啦？即係其他嘢就可以慢慢去清理咧。譬如即係以毛主席嗰個講法就係，我哋揾唔揾到個主要矛盾？我哋揾唔揾到個主要矛盾入邊嘅矛盾嘅主要部分咧？ 唔係嗰個係一個毛主席呢種諗法去搞經濟，結果一種簡化咗嘅思維咯。即係譬如以即係呢個重工業最緊要就係鋼，於是就全民都係練鋼咯，即係咁。 得唔係得冇問題嘅，成個問題，成個就係問題就係 liquidity 問題，你要解決 liquidity 咯。咁問你講一個咁啊，解決 liquidity 你要印好多錢，簡單啲嚟講你要俾好多錢嚟解決 liquidity。即係你抌，其實理論上只要你抌足夠嘅錢，你抌喺任何一方面嘅話都可以能夠解決到嘅。但係問題你係抌得足夠先，而有政治問題咯。 周顯要講係啱嘅，即係我哋從近幾日咧個金價急升係咪從？即大家都會估到美國係必須要印好多銀紙去增加 liquidity， 因此有可能造成對美元嗰個信心嘅下降。 即其實咧就係咧，即用實印數以萬億計嘅啦，歐洲同埋美國就而家再加埋日本就即係咁樣係數以幾萬億印幾萬億。佢而家咧就即嗰個經濟嘅問題咧，個而家見到咧就話，起碼個二手市場咧係唔能夠恢復正常。你見到嗰啲 City Group 啊嗰啲人上去講，佢話我唔係冇借，但係借完之後你要打包賣到出去先得噶嘛，即係咁樣係。 後邊嗰個 securitization 個證券化做。 係啊，嗰個市場消失咗，冇人買嗰啲嘢。 嗯，但係嗰個市場可唔可以政府自己就去做？ 而家政府去買呢啲嘢咯。 應該咁講，嗰個市場咧其實係可以理論上係可以唔出現冇用嘅，以前冇噶。香港以前都冇話邊度次按市場嘅啫，冇噶嘛。但你要印足夠嘅銀紙，咪成個市場冇咗都得咯。你市面上有足夠嚟嗰條條，咪上個市場冇，唔使噶。總言之，你印足夠銀紙，無論等喺乜嘢方面都得嘅。不過你係印嗰個銀紙真係足夠啫。你冇次按市場嘅話，以前都冇噶啦。點解以前得啫？而家唔得啫，係得噶。 係，即係如果你唔驚通脹嗰刻，你係無限制咁印銀紙，終於係會克服嘅。即係呢一個係。 只不過第二個問題啫嘛。 即係你不斷打強心針都係得嘅，個心會恢復翻嘅。 係啊，但係亦都咁講，應該去翻阿孫柏文佢哋嗰套道理先咯。你再亦都係咁講，如果你完全都唔夠嘅話，終於都恢復翻嘅問題，等幾耐啫？你其實即係話，如果你係好自由經濟，完咗傳統嗰套經濟理論，你可以其實乜嘢都唔夠，完全唔夠，佢自己會恢復翻嘅。最衰就係夠得遲。即係話你應該要好早夠，一早就夠，咁中間減少咗痛苦，中間係有個過程嘅。最衰就係夠一次，即係話你完全唔夠都得嘅，到最後時間會克服一切。嗯， 即係你講緊一個自動調節嘅問題啦。 自動調節 係。但係阿周顯講呢樣嘢，我就想提一個比較理論性問題。譬如而家去到呢個地步咧，係咪可以引證或者去證明一樣嘢就係喺某啲情況下咧，自由市場係自己唔會調節嘅？ 唔係自由市場最終係會調節嘅，原理上就係。但係即係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呢個就等於就係、是、我任啲人即係、就是、我唔使你嘅，即係唔抽呢個第一次登記税同埋唔抽汽油税，任嗰人買車咁樣，咁你咪會逼死啊！逼死咗之後，啲人就唔買車啦，即係咁樣。佢而家講緊一樣咁樣樣嘅嘢， 即係自由市場 逼到你喊，你咪直接行咯，即係咁樣，係咪啊？ 即係通街都係車咁，你唔會買啦。 自由市場嘅問題就係出現喺。中間調整個過程係痛苦到你冇辦法去忍受啊！即係有啲人我覺得係好冇心肝嘅，就話：其實咁共產黨咁你就搞一搞，沒收曬啲人，而家咪即係咁沒收曬啲人大家而家咪好翻咯，而家冇翻。如果唔經歷嗰個過程嘅話，而家你永遠都唔會經歷而家嘅，即係你唔經歷五十年代到70年、80年代七十年代尾嘅，即係成七十年代啦嘅過程嘅話，唔會有呢個好啊！但係呢啲又冇心肝嘅，因為你中間嗰段人嗰啲人嗰幾十年去咗邊啊？即係話啲人話，我唔經過五胡亂華嘅時候讀歷史，咁大亂，唐朝點會興盛？咁嗰啲人點啊？嗰啲人生命冇咗噶啦嘛！即係呢、這個你中間嗰個痛苦過程，你係要去克服。我哋係希望唔希望有啲人去痛苦嘅過程啊，太痛苦或者痛苦嘅過程太長。即係如果痛苦嘅過程可能一兩年都冇問題，但係如果痛苦嘅過程係好長嘅話，你要有少少心肝，你要知道嗰個人係要生存噶嘛。你唔能夠我犧牲咗呢代人嘅生命，犧牲咗呢代人嘅咩嘢？即係你犧牲咗幾年嘅經濟衰蕭條嘅時候， 首先 一代冇咗。 你要知道即係呢種咁嘅自由放任主義咧。去到二十世紀中咧，就開始咧就係完全即係呢個就冇市場，即係咁樣。點解咧？就因為咧，你如果要行一套咁嘅嘢咧，你基本上係唔可以有民主嘅，因為政治上係不可行嘅。即係咧，我曾經講過，原來咧由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咧，就係三次大衰退。其實我哋而家眼中嗰次大衰退咧係比較短嘅，因為已經係去夠。嚴重嗰次咧係1873年至1898年啊，前後25年， 即係個 cycle 可以咁耐。 係啊，成個 generation 啲人瓜曬嘅，根本就係、是，即係嗰個政治上 根本是不可行的，即係又讓佢自由去調節，係即係呢一個係。 咁如果你用咁嘅方法去講，咪換言之係自由市場同民主係互相嘅排斥㗎。 即係話唔係民主係因為如果你有充分嘅民主，佢一定唔會俾你唔去救，完全唔去救嘅，即係乜嘢都唔做嘅，呢個冇可能嘅。 好痛苦， 因為好痛苦，好多人死咗噶嘛，呢一個係。 跳樓自殺咁嗰啲人點計啊？哦，你自由啊，嗰啲人冇心肝啊，講講自由市場嗰啲人。即係我已經係好贊成自由市場嘅啦，我即係讀傳統經濟學出身，但係我大個咗之後，我係發現個自由經濟係好大問題。最好大問題就係你嗰樣嘢理論上啱，但係當痛苦嘅過程太長嘅時候，你冇辦法去忍受。即係你人係要生命噶嘛，係要生活噶嘛。咁我俾你，即係嗰個人話，有一個人講過，唔記得咗邊個，佢話啲人成日講個 happy ending， 嗰啲人捱咗70年，70年都廢咗，然之後你俾 happy ending， 個最後嗰一年快樂咯。明唔明白？即係咁啲人就會覺得係好 happy 啦，唔得噶嘛！你即係人生唔係咁樣噶嘛，我哋唔係即係一啲人道主義，我哋要尊重人嘅生命，尊重人嘅權利噶嘛。 啊！我哋嗰套嘢，即係我都話人係一個即係有道德嘅源頭嚟噶嘛。即係其實因為我哋喺個社群入邊居住嘅，所以咧我哋心中就標現咗一樣嘢叫自然公義喺入邊嘅。所以咧，你見到人哋。即係冇飯食，冇嘢，你係會覺得唔舒服嘅。就算嗰個嘢唔作反，你都會覺得唔舒服嘅。其實係 呢個真係好懷疑，即係嗰樣公義、自然公義會唔會覺得唔舒服？ 應該咁講法嘅。阿蕭生講嗰個即係一個好實驗已經證明嗰啲樣嘢，但係個問題係 證明嘅。 另外一個，我哋亦都有同時有另一個 instinct， 有一個本能咧，就係自我完善或者即係喺個競爭之中咧，係去將自己係提升。即係呢兩個本能咧，我覺得喺同一個人喺人類出現。是互相矛盾的，即係我哋有我其 嗰個一個更加 naked 嘅 self 啊！你要明白到啊，周英你明白，即係話去到徹底自私嗰個咧，係一個爬蟲類嘅腦幹嚟嘅，喺個爬蟲類嘅腦幹入邊，然後咧喺個外個大腦入邊嗰個咧，喺個哺乳類動物嘅大腦，然後所謂人類呢啲咁嘅社群啊、道德啊、理性呢、這個係新皮層嘅新哺乳類動物嘅特色嚟嘅，呢一個其實係。你如果講話，一係嗰個，所以我哋先有三重嘅自我嘅，所以去到最後，你真係冇嘢食，你直接殺死人自己食，因為咧就翻去最 basic 嘅 instinct 噶啦，就 overrule 咗你外邊嗰啲嘢噶啦。但係如果喺嗰樣嘢未衝突之前咧，你就會係三層意圖，三層都兼顧嘅。 但係其實所有社會性動物都係有捨生取義嘅傾向。所有社會性動物，如果社會性動物冇嘅話，你社會就唔存在噶嘛，都係有捨生取義。係， 但係第二啲社會性動物唔係學人類咁啊，人類幾乎係僅喺哺乳類動物就僅次於狗。狗咧就係僅次於馬這個蜜蜂，蜜蜂咧就次於螞蟻，蜜蜂咧就次於螞蟻，你知唔知啊？即係我覺得動物嚟講，因為咧你見到100萬隻牛羚咧，佢其實咧係靠 number 存在係恐嚇同埋警告，第二啲嘢嚟食嘅，大家互相嘅，佢唔係分工合作噶。人咧係分工合作嘅，呢度大鑊啊！呢度係 有罪嘅，雀仔都有嘅，有啄罪嘅， 係有個啄罪咯 ，packing order 啊嘛。但係佢唔係需要互相你做一樣，大家夾埋去做，分開就唔得嘅，即係冇件咁嘅事嘅，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個個都係自己食自己嘅草嘅呢一個。 即 係 人先有分工合作， 人先有高度巧妙嘅分工合作嘅，即係而係咁樣咧變咗拆散咗，係會全部死曬嘅。所以咧，嗰個道德係咁，即係呢個羣體道德係咁重要，而呢個所謂自由經濟主義者就完全就忽略咗呢一樣嘢，係人嘅天性嚟嘅呢一個係。 啊，先生，你嗰個講話係咪話咧？其實決定我哋個經濟行為咧，係唔單止我哋嘅智力，亦都後邊包含咗譬如我哋嘅 social norms， 即係我哋社會嘅規範。 因為係嗰個係，唔係嗰個係因為我哋嘅經濟其實我哋嘅財富係來自呢一有部分係來自全部係來自呢樣嘢噶嘛，因為互換噶嘛，分工合作同互換噶嘛。 即係我哋一定有個社會先至有一個互換嘅基礎， 然後先有財富噶嘛。你一條友去個島度住下，你耕咧田嚟，即係你唔會織到件精美嘅衫出嚟噶，你冇可能織到件精美嘅衫出嚟自己著噶呢一個係。又不會起到間似樣嘅屋出嚟噶，個生產力係極低嘅。如果唔分工合作嘅話就， 所以個經濟體系完成之前，必個前提一定係有社會先。 一定有社會，而社會就一定係含有呢一啲咁樣嘅利。其實嗰個利他係造成交換噶嘛，個利他係建立於交換噶嘛。 有交換，我哋先有經濟活動。 係嘛？所以個前提就係喺呢個交換之前，我哋一個 altruism， 即係我哋有一個博愛。係 啊。 嚇，即係可能呢個博愛同我哋自己本能嗰個自私嘅本能係衝突嘅。 可能衝突，喺好多時間係有利嘅。我都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就係我話其實就咁解啫嘛。點解你會覺得需要幫助人咧？兩個人喺度，一個就餓死，一個咧就係、唔係好飽啫。你有一啖飯，你會俾邊個食咧？你就一定係會俾個就餓死嗰、那個，因為咁係產生最大嘅利益嘅。 一個邊 喺成個社會入邊， 嗰個 utility 最 高。嗰個人冇一啖飯咧，就會死噶啦，因為就係、 是。咁嗰個人生存對你有著數。 係啊，呢、這個因為有日大家咁做咧，有日如果我冇飯食，爭口飯食咧，我就 expect 第二佢咧會俾翻口我食啊。所以話所謂嘅 justice 就係來自咁樣樣嘅，你明唔明？因為你就會嬲噶啦，即係咁樣樣。 呢個係蝙蝠。 但 係 蝙蝠就係咁啦，吸血蝙蝠就係咁樣 啦。如果咁嘅系統入邊咧，最著數嗰個係咪咧接受咗人嘅好處而唔俾翻人咧？ 係，所以接受咗，所以呢個世界就有呢啲咧就叫騙子啦。你明唔明 啊？唔係啊， 佢咧專係咧人哋餵佢咧，佢咧就唔肯餵翻人。所以呢個世界騙子唔能夠太多嘅。如果騙子數目一超過喺博弈論入邊超過某一個數量嘅話咧。就成個社會咧就瓦解噶啦，因為大家都唔肯為人啊嘛，大家咪顧自己啊嘛，社會瓦解啦。咁於是大家一定要揾出呢啲騙子出嚟制裁呢啲騙子。其中一個制裁嘅騙子嘅方法咧，就係、是、去唱佢，你知唔知啊？所以啲女朋友一覺得你係負心咧，就一定要周街去唱你嘅，因為你對佢唔公平啊！你知唔知啊？於是咧，你又受到制裁，其他女咧覺得呢條友咧係冇良心嘅，你明唔明啊？點解唱人係一種好重要嘅社會功能咧？就咁解喎。 即係所以社會上只能夠存在好少嘅奸商，因為如果個個商都奸嘅話，你就 我覺得商奸就成套商業體係咪瓦解咧？即係咁樣。 我哋調翻轉講，亦都冇可能冇騙子，係咪？ 冇可能冇騙子，因為如果個個都好忠實，第一個騙子係好 profitable 嘅，於是騙子去到某一點咧，佢就變 我識你有一個朋友， 一百個人都忠實嘅，有一個騙子，嗰個係咪發達啊？即係 我有一個朋友，佢就係希望佢話一生人，佢話佢淨係希望係咁嘅樣，即係話全生全部人都係得佢一個可以呃人嘅全世界，而大家都唔知道呢樣嘢。佢話咁，佢會同李嘉誠講：唔該，嗱，你而家俾1000億我，我聽日俾翻2000億你。咁啊，李嘉誠實信你噶嘛？呢啲就冇騙子噶嘛。即刻就依 個。你有一即係得一個人係騙子，咁啲人就發大達嘅，你明唔明？ 咁都係實信。 大家唔會提防騙子啊嘛，因為咁樣。 咁我哋人生嘅目標係咪應該做第一個騙子？ 唔可能啊嘛！你太即係呢一個。 我嘅目標係做超人保衞地球啊！你做唔到啊嘛！ 即係我簡化啲嚟講咧，即係話黑猩猩入邊，大家互相同對方背脊捉蝨，咁於是咧就有三種可能性，就是、人你幫你捉蝨同梳毛，你就幫翻人捉蝨同梳毛，你知唔明啊？呢一種咧就係一個正常嘅關係嚟嘅，一個自私者。其實自私者咧就係咁樣嘅，一個咧。philanthropist 呢個友咧就傻嘅，就係人都同人相就冇，你知唔知啊？佢唔理人，你同唔同佢捉蝨同梳毛咧？佢咁呢個咧就個慈善家。有條友咧就專揾人同佢捉蝨同梳毛，佢就唔會同人捉蝨同埋梳毛。呢個咧就叫騙子啦，你知唔知啊？而我哋個社會係好憎騙子嘅，因為呢種行為咧，其實咧係會令到社會秩序瓦解嘅，其實係。 所以呢個標籤咗嘅， 嚇標籤咗嘅， 標籤咗嘅，即係我哋出生，我哋就憎騙子嘅， 就憎騙子，覺得唔公平，即係你嗰個人對你做咗一樣嘢咁樣，你唔對翻佢好，係唔公平，個個人嘅心即刻覺得唔舒服，即係咁樣係。 我用個再舉一個例， 因為損害到每個人嘅利益嘅咁樣係。 其實理論上咧，呢、這個世界上咧有一樣嘢天生你係最著數啊，就係、是、你老豆老母養咗你之後咧，然之後你唔養翻佢，其實你冇完全冇蝕底嘅。但你會唔會咁做啊？即係其實你唔需要咁做。 唔係，周顯呢個好 cultural 喎。 啊，呢個係 cultural 嘅問題，係 就 係，但係你唔會 就因為係呢個 而一樣道理啫嘛， 一 樣道理啫嘛。你點解你要養翻你老豆老母？因為你覺得有心蓋嫌懷。點解你要咁做？點解你唔做騙子？即係你個心係會咁諗，你覺得係個社會嘅 norm， 你係咁樣會做嘅。你 cultural 嘅問題，即係點解大家都仲會養父母？佢對你冇利用價值嘅喎。但係問題即係除非你老豆李嘉誠啦，好有價值，好有價值，咁啊淨係好陪人食飯啦，咁你又好有價值。但係點解啲人會養父養？父母咧，因為有一啲嘢唔係淨係為咗自己利益嘅。 嗱，你頭先 啊，個社會係唔能夠存在嘅。如果冇呢樣嘢就即係咁樣。 嗱，頭先我哋講咗理論性問題咧，落實翻到現實嘅環境。琴日咧就公布咗個失業率香港，急升即係去到4.6%。咁我睇個勢頭咧，即係可能年中都去到6%。下個禮拜三就公布財政預算案。 你預期啊，曾俊華嗰個預期。 嗱，我講俾你聽，即係我話我提咗呢封信出嚟，提咗呢樣嘢，咁就由左到右都有人反對嘅，即係咁呢個好在社民連啲人冇反對啦。但係何依依就覺得點解唔幫助嗰啲需要嘅人咧？就喂咁，其實我一樣最簡單嘅理論，右派嘅人話點解唔減税唔退税咧？即係咁樣。喂，其實咧呢兩邊講嘅嘢咧都完全不切實際，因為特區政府已經係鐵定咗心腸。根本就不會拿這些錢出來，如果不是大家夾在一起逼他，他根本就不會夾出來這些錢，他那個大概是做一個300億的赤字預算，而那個300億還是預得很緊很鬆的嘛，其實是，然後到時就cut一些拖慢一些支出之類的，結果是一個平衡的預算，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特區政府作為全世界最有錢的政府還要作一個平衡的預算，這個是全無心肝的。 但是問題仍然不，仍然那個問題都是問題來的，為什麼不幫助有需要的人，或者為什麼不減稅，這兩個問題都是一個問題，即是為什麼要派錢而不減稅，或者幫助有需要的人。 是的，就是為什麼不減稅，首先就告訴你，因為呢減稅的原理是什麼呢？其實減稅的原理就是說，因為那個人有拿出來的，現在我就還給他，那問題呢，我在這個這樣種的pool裡面根本是分不到哪些錢是誰拿出來的，其實是 discretionary 的，點解減入？點解退入息税啊？點解唔退煙仔税？你話俾我聽。而且好多咧，根本咧累積翻嚟咧，就係土地啊，或者係貨幣使用累積翻嚟嘅利息，嗰啲係 involve 到每一個人。 退税唔係公唔公道，而係覺得會增進經濟。退税冇公道問題啦，已經係可唔可以增進經濟？ 退税唔係，佢話退翻俾嗰啲人，係假設嗰啲人。因為他有交税，他更能夠使用那筆財富，這個假設是不存在的， 這個 假設不存在的，而是當你是給那些窮一點的人，反而是更多給那些窮一點的人，對社會的經濟活動是刺激得快一點，因為他使得快一點，就是這樣，他 會花 完，一個政府基本上他收了錢回來，是應該理論上應該是派給窮人多，派給有錢人是比較合理 的，比較合理的，即是一定是有窮人佔得多的，所以說退稅那樣東西是根本就分不到的，即是這個等於如果你要說為什麼一定那些錢不給那些人的話，就即是其實即是說投票不應該一人一票一樣的，結果因為是沒有第二個方法可以 justify 到為什麼那個東西是諾貝爾獎的都是一票，那個在大口環的又是一票，因為到最後來說就只是有一個個體的尊嚴，你明白嗎？其實是分不到的，啲錢根本係分不到。你拆翻啲錢，邊個屬於邊個嘅啲錢？而家喺個鋪度已經百幾年啦，即係咁樣樣係。 但係你有冇睇過？即係如果係俾嗰筆錢嘅時候咧，對個市面嗰個影響，首先會見到喺邊一方面先？ 唔係㗎，你好簡單嘅，呢個都唔使諗嘅。你當你掟咗600億出街咧，起碼有四五成係使咗咯，四五成係儲咗啦，你都諗到佢係點樣㗎啦，即係咁樣。唔係使喺零售上面咯，即係咁樣。 即係而家 意思就話個地域上啊。會湧上去， 有些是使咗去香港以外，但意圖管制完全都是愚蠢的，香港 每個月的零售是250億，如果話嚟緊呢半年是衰退的話，我哋大概 down 咗50億一個月，六個月就是300億， 咁就啱啱嗰條， 就係嗰條 gap 係喺呢度咯。 即係應該估計，依個係估計咧，因為佢大概嗰啲人有啲係咪都買嘅，只不過咁就你收咗錢，佢就唔買翻嗰啲人，有啲人係使多咗嘅。嗰部分都係使咗喺第二啲地方。 liquidity 多咗啦嘛，咁第二就話幫助需要嘅人，好啦，我又問你如何幫助咧？喂，真係幫助咧，就係要增加社會福利喎，即係呢一個咧就淨係增加綜援。喂，呢個係又係政治上係不可行嘅，即係我能唔能夠將4000蚊嘅綜援加到7000蚊咧？咁當然成個社會都作反，因為好多人揾錢揾唔到7000蚊啊嘛，呢個大鑊。 我覺得 你係顛倒曬啊嘛，咁樣當堂係。 其實我緊張啲啊，不過佢哋唔知道會唔會咁做。我最好就係一人派10萬，6000一啫係嘛？係 啊， 一人派10萬，最好就一人派10萬，6000一啫。然之後減綜援，減綜援唔緊要。譬如4000蚊綜援減咗3000，俾做嘢工嘅綜援，綜援俾做嘢就得啦。嗰個打3000蚊工、2000蚊工冇所謂㗎，係咪？俾綜援做乜唔俾佢做嘢啫？攞綜援即係等於負利得税，等於income tax。綜援俾做嘢。 至於何姨姨主張嗰啲咧，即係話咧，就其實咧就幾樣嘢。第一就政府製造就業，政府製造就業係點咧？我講俾你聽，即係郵輪碼頭咧已經係1998年講到而家㗎啦，都未開工。即係呢個香港仔漁人碼頭又係，即係講到下一個衰退咧，就嗰啲大型基建咧，佢都會拖到未開工嘅。而呢一個即係西鐵啊，係用咗500億，即係只得萬幾個人就業嘅啫，係幾百萬一個呢啲基建。好啦，第二種咧就唔係，第二種咧做一啲好廉價嘅嘢， 何姨跟他說請多1600個圖書管理員，那1600個圖書管理員呢基本上呢就是要再找幾百個公務員去看著那些1600個人，怕他 不做事，而這1600個人是不懂得管理圖書的，到時他就昂居居翻工，因為管理圖書其實是需要一些專門知識，同埋要識字，即係識得幾多字啊？唔係任何人都可以管理圖書，即係唔係有，但係啲文啲識字率好低嘅人咧，你點去管理圖書呢？於是咧就特登咧揾啲公務員去請啲人翻嚟做一啲咧原本唔需要做嘅嘢，你明唔明啊？而係個 course 咧係貴過私人機構請好多咯，即係咁樣。 咁但係傳統嘅蓋恩斯學術都講啦，佢寧願啲人走去掘個爛個路再鋪翻同個路，佢都咁樣都可以。 其實有用嘅。 嚇，唔係嗰個係等個經濟 move 嗰刻，點解呢個猛啊 kick start 啊嘛？呢個係你踢一下嗰刻係需要，但係後邊咧就係唔應該係用呢一個方針嘅。到啲有點都唔肯使錢嘅咧，你政府就去踢佢一腳，你明唔明啊？ 咁anyway咧，其實呢個信咧出咗之後咧，我估計即係阿曾俊華多唔少都要回應翻呢個訴求嘅。即係佢可能佢唔做，但係起碼都要打一答啲記者，喂，人咁講法喎，應該點樣？ 佢可能真係唔答，佢係答阿林海峯嘅啫。 好嘅，依家再翻嚟啊！